翻嚟， 翻嚟啊！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唔系好够声啊，系讲嗰下讲到喉都沙埋。咁我哋咧就呢个香港嘅嗰个政治咧，其实真系非常之多嘢发生嘅吓。咁啊，其中一件事咧就系呢个叫做咧叫做本土第一猛将，因为唯一嘅猛将咧，其他死够晒啊嘛，叫郑松泰。啊，咁啊叫做咧，退出社運，要成為 唔係佢退出社運，係成個熱血公民退出社運。 成個熱血公民退出社運，咁熱血公民咧，將來咧就會成為咧呢個咧民協加呢個叫做咧工聯會翻版，係嘛？ 民協加民建聯或者 大家網上俾呢個新稱呼佢，熱血公民黨， 定係熱血公民協啊？啲人好似叫熱血公民協喎。 或者就咁叫熱血工黨咯， 熱血公民協都一樣 噶。咁唔好工黨唔同，工黨真係有出嚟搏命嘅， 一個半個啦， 有幾個真係出嚟搏命嘅。 咁啊，佢嗰度咧，其實以前我哋咧，香港有個綠色嘅團體叫做咩啊？青年關愛協會係嘛？ 青關愛， 青關愛嘛。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咧可以加兩個字，叫熱血青年關愛協會，係嘛？一样啫嘛，佢做嘅嘢其实同清关我系一模一样噶，除咗冇追击法轮功之外，系咪？支联会佢追击啦，民主党追击啦，系嘛？拆大台啦，其实全部都有佢哋有份啦。咁、但系而家咧， 呢个清关我冇拆大台喎、 哦。佢哋有嘛？我意思要佢哋青出于蓝咯。 佢哋青出于蓝喎，真系。 系咯，咁啊，青出于清关外。 不过我就有样嘢，真系等好可惜嘅。都未成軍，啲熱血少年軍都未成軍。 哦，那個是熱血，那個是熱血時報嘅，就唔係熱血公民嘅。而家分咗家噶啦，好清楚噶啦。 哦，我亦咁快，屌你老尾，啱啱當兵咁快就屌你老尾，未受訓完軍訓就要退休啦。 啊，不過有個問題喎。 收錢點？ 不過有個問題。 軍響嘛，大佬。 不過有個問題喎，而家你熱血公民同呢個熱血時報分開咗，咁熱血時報以前課金嘅理由就係話要支持社運，所以就要揾錢噶嘛。咁而家佢支持咩咧？ 支持黃仁達買層樓收租咯，兩公婆住層樓冇收入噶嘛，係咪要買層樓收租啊？係咪？佢哋都有聽我節目噶嘛，佢哋都知道樓本位嘅重要啊嘛。買層樓收租係必須噶，兩公婆咪擘開個名咯，係咪？男嘅就寫層樓自己住，女嘅寫層係咪？另外買層樓又唔使交嗰啲 double stamp， 係咪用翻舊税制，又有層樓收租，係咪？咁咪可以養老咯。喂，依、這個好正常嘅商業行為嚟啫，係咪？咁你哋依啲人叫做咧一廂情願，以為佢會出嚟抗爭啫嘛？佢從來都冇抗爭噶啦。 係啊， 咁耐以嚟未試過佢抗爭過一次。13年11月我哋拉起烈马嘅时候佢喺度射马子啦。 係呀、 啊。係咪呀嗰次喺沙田嗰、那 个。喔係呀。乜咁马子嘛係呀。 全班僆仔射马子啦，笑到收唔到声啦，係咪、啊、哇好撚犀利呀。哎呀梁振英俾你打倒咗啦，俾你射中咗啦、 啊。跟住观塘、啊、跟住宁波微报，屌你第一时间出事。 观塘早啲，观塘七月份嘅。观塘七月到到十一月呢就係、是、嗰个沙田。沙田嗰個唔知乜鳩嘢，官立中學 係啦，跟住寧波微報，係咪從來冇抗爭過？ 喂，佢都從來冇抗爭啦！你捐錢俾佢，你都係預咗俾佢滾噶啦，係咪先？ 鄭松泰都係啊， 係啊， 反水貨啊，即刻搭輕鐵走。 喂，鄭松泰全部都係佢講嘅啫嘛，佢自己全部都係唔會做噶，係咪先？ 係啊，幾時有見過？ 喺嗰個安全嘅地方打到共產黨，佢哋咪最醒目咯，係咪？ 喺台灣燒呢個五星旗， 係咯、 啊。香港就火燒基本法呢一本。 係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好穩陣嘅，即係咧，老實講啦， 如果行騎樓底大降規， 我都話佢哋如果用股票評級咧，佢哋 AAA 加，好穩健㗎，永遠唔會出事㗎，係咪先？ 誒、欸，不過咁， 即係咧，適合嗰啲退休基金買嚟保養老。 問題 AAA 加咧係主事人啫喎，佢下面嗰啲唔係㗎喎。 下面嗰啲， 下面嗰啲就變咗垃圾㗎喎。 係冇評級嘅，係隨時會執笠，會同埋咧係隨時可以被出賣嘅。嗱，咁老實講啊，我哋都講咗好耐呢啲叫做咧本土呢個叫做。勇武嘅思潮其實都冇辦法㗎啦，係一定係玩完㗎啦，因為你哋呢班人咧，全咧冇得個講字㗎嘛，全部冇人去做㗎嘛，包括佢哋有啲叫做勇武嘅嗰啲叫做粗口爛舌嘅團隊，都係只限於勇武講粗口㗎咋，從來未見過佢哋喐過一次手㗎， 所以從來未上過差館咯。 系啊， 吓乜都冇做过啦。 佢哋唔会噶，点会上差馆啫？佢哋稀客嚟嘅，从来都唔系噶，除非俾人打荷包噶咋。 系啊，成日呢度行嚟行去，跟住指责你哋唔勇武咯。 系啊，跟住屌人老母咪得咯。佢哋只会屌人老母，咪好勇武咯。网上呢啲系网上恐怖分子，实际咧基本上系一个好和平嘅人嚟嘅。 啊，但系咁，睇下佢对咩人啫。佢如果当呢、這个，你会发觉咧，佢对住有啲人特别凶狠噶。 哦，系对住民主党啊， 啊冇错啦， 对住啲左交啲咪特别凶狠咯， 冇错啦，非常凶狠。 即系咧，有时唔抵争嘅，即系你呢啲又系点讲啊？又系你哋造成嘅好多嘢吓、啊，即系大家要回顾历史，点解会有人追击民主党咧？唔系你哋入咗中联办，边个追击你啊？系咪啊？你工党李卓人，唔系你支持呢个修改议事规则，令到嗰啲事务委员会又开，嗰啲主席可以赶人出去，可以赶议员出去，唔系你做埋啲咁多衰嘢，唔系你梁家杰走去同叶国轩夹埋 排更表， 排更表凑人数，防止流会，防止拉布，喺度抵制拉布，边捻个有人屌你哋呢班人啦、啊？系咪？所以咧，你哋冇抗争意志。就应该自己收皮啦，好似冯检基、李卓人，依、這个叫做依、這个 周兰、 秀兰啦，呢啲人你真系唔好出嚟选啦，我一定追击你嘅，一定招土， 又招 你， 又招土， 一定招土嘅，冇办法唔招你哋嘅。如果你哋话佢哋即使千不愿，即系千不该啊，万唔好啊，都冇理由咁做嘅。咁你系咪支持民主党入中联办台底密室谈判咧？系咪？ 当时李卓人。屌你老母，佢好撚恨噶，一樣啫嘛，同一班人，同一個營組，不過屌邊個做出先啫嘛， 係， 基本上全部一樣。啊、你話港獨學業嘅馮檢基又傾又砌幾十年噶啦， 佢從來都砌，從來都傾，從來都傾嘅就冇砌過噶， 唔係 俾人，佢係俾人砌，佢係俾人砌，有砌嘅有砌。 即係我老實講，我哋等即係咧，點解會有拆大財思潮咧？其實係你呢班人造成。你令到咧香港嗰个焦点咧，全部都去晒你哋和希黎嗰度。一有人做要做少少激烈嘅行动，你哋出嚟咧就抵抗， 划清界先。 鲁迅有句即系讲呢个名言，佢话中国人咧，你如果话俾你听咧，嗰个嗰间屋要开个窗咧，佢话一定唔同意嘅。但系你话唔得啦，我今日要拆咗屋顶，因为冇光、冇空气、冇光透光。咁中国人就会同你系啦，中国人咧就会同你倾下，不如开个窗算数啦。即系你唔开高啲条件咧，佢哋一定系话俾你听，乜谂都唔可以改变。不过有个问题就系衍生咗一班本土勇武派出嚟咧，佢哋系一定只能够拆天拆呢个屋顶，系唔能够开窗嘅。开窗就系港奸，就将嗰啲 就系鬼 讲开窗嘅人打成港奸。咁老实讲啊，一定系要拨乱反正。你开价冇问题，你就算讲港独都冇问题。我哋等于一个谈判筹码。哦，有人主张港独啊，我哋温和啲，我哋唔好讲港独啦，不如咁。 我哋讲自决。 你俾民主我哋算数啦，唔好自决。唔好话自决啦，你俾翻民主我哋，你对呢个政策咧温和啲、友善啲，即系大家有商有量，咁咪得咯。即系咧，其实两边咧应该互相合作嘅。 两条队。 但系咧，香港发展到就系咧，嗰班温和嗰班议员咧，原来可以同建制派一齐。就再追擊呢班叫做拉布派嘅嚇，同佢偏更表嘅，你梁家傑咪一其中一個人版咯，係咪？咁但係咧，又衍生到另一個極端出嚟啦，就係咧温和唔得啦，全部都係港奸嚟嘅温和啊！你哋知全部都係賣港賊，全部都係共 三十年一事無成， 係啦，爭取咗香港民主三十年一事無成，咁變咗咧，其實係冇得搞落去嘅，因為你雙方面咧其實。有个开高价，就有个咧就出嚟收割，咁大家咧就共享成果，呢个先至叫政治啊！但系咧，香港呢班其实就唔系政治嚟嘅，系非常之唔成熟。有一班就好心急要夺权，好似啲师奶买咗股票，五分钟要成股，隔夜都唔制嘅，或者过市啊，晏昼朝头早十点买，要十点零五分就要成股噶啦，啊，迟咗少少下昼啊唔得啦，要止蚀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政治嗰个形势咧，嚟到而家大家都好厌倦啊，因为咧，其实都搞唔到啲咩花样出嚟。你哋要勇武嘅勇武唔起来，人数越嚟越少，因为有危险性出现，因为你哋会掟砖，你哋会袭击差佬，又你哋会搞好多小动作喺匿埋人群后边。 嗰日喺西环啊， 作状掘砖已经走晒啦。 唔系，因为有个问题就系你占领嘅时候，你喺后边掟水，将前面嗰啲俾人打，俾差佬打 昏， 打咪啊，俾人打啊，俾人 剥到 头破血流。喂，就系因为你后边啲人掟水樽。 唔系，我仲听过，我仲听过一样嘢喺旺角发生嘅。 啊， 又有一班咧揸住盾埋喺前面，好勇猛嘅。如果一到要冲突嗰阵时咧，就头四排就缩咗喺后边， 缩咗后边， 就后边嗰啲冇盾牌嗰啲喺前面顶，俾差佬帮喎。 第五行嗰啲咪变咗第一排咯，因为前面嗰啲缩晒， 前面四排缩晒， 缩晒去嘛。第五行嗰啲咪变咗第一行咯，全部俾人剥穿头咯。 佢呢个战术啱噶，从来都系咁啊。人哋就系前面冇盾牌，一带上就系第五排嘅，就带住盾牌顶住前面，跟住后面嗰啲缩落嚟噶嘛，佢调转嚟啫嘛。 系啊， 系嘛，佢呢个战术成功噶， 成功噶系啊，成功令到香港好多人俾人剥穿头咯。 系啊。 社运以后不敢出嚟搞噶啦，第一被人剥穿头，第二被差佬拉亲又唔系你哋啲人，所以咧嚟紧咧其实系唔会再有啲咩大嘢搞噶啦。咁老实讲，共产党都知道，都睇穿咗你嗰笼嘢，咁佢亦都要利用香港呢个经济，即系点讲，全球经济嘅金融中心去帮佢做好多嘢，所以咧嚟紧嗰个政治方面咧，我觉得都会平静落去噶啦，因为。随住你梁振英落嚟，你唔通又搞嗰个林郑咩？林郑同梁振英咪一捻样咁衰，甚至 唔系衰过佢， 系啦，因为咧 林奸过佢。 林郑咧，佢可以利用所有嘅资源，行政资源去帮佢竞选。 唔系，同埋 梁振英当时都冇咁离谱。 唔系，林郑仲有一样嘢，佢熟政府里边， 佢 知道点样玩呢啲咁嘅窿窿罅罅， 知道用啲咩方法系可以避过嗰啲人哋嘅耳目。梁振英唔熟， 所以梁振英眯埋眼冲。 梁振英冇玩得咁贱格，林郑系贱格过梁振英好多倍， 因为佢熟。 系啦，咁所以话咧，呢个咧好打得，呢个咧其实都好大镬噶。即系咧，当你见到好打得嘅时候咧，哇！屌你，原来嗰个叶继欢嚟嘅个好打得嗰、那个，咁你睇下惊唔惊啦？系嘛？你遇到嗰个系叶继欢。系嘛？咁啊，市民只系喺观塘物华街金铺里面， 冇错， 里面嘅职员吓，咁、啊、你真系好大镬噶啦，系咪先？仲系一次咁包，系嘛？打劫四间，咁啊，佢而家打劫咗我哋库房啲钱去卖广告啦， 3亿啊，158万啦， 系啦，咁啊，都叫做咧不幸中嘅大幸啦，就衍生咗个六四嘅纪念馆出嚟啦。咁啊，呢样嘢。诶，好耐都唔该阿叶啦，呢个林郑吓，林太吓， 啊，将我哋香港人嘅又再翻呢个回忆里边， 本来都唔记得噶啦，你提一提我哋， 系因为呢几年 我哋有时间去中环唱下《艳的风采》， 系啦，冇错，以前我哋喂要呢几年啦，斗到咁样，去维园都冇心机啦，突然间又 入咗去中环， 系啊， 系啊，真系噶，喂，我呢两年已经冇再去七一六四咩游行，我都冇再去嘅啦， 我都系， 由旧年2015年开始，我已经唔想去，因为咧太。即系闷啊， 好厌 恶噶啦，逢喺啲游行， 好烦。 不过今次咧，啊，我都会睇睇。 喂，但系呢个现象又要讲讲喎，因为去到今日为止咧，暂时咧系未出现呢个反示威嘅。 哦， 系包括咧，就当然啦，就包括 唔知点反啫，即系未谂到个计策，因为咧太 但系问题，仲有一样嘢。仲有一班人冇反到嘅，就係嗰班原本嗰班即食本土派。 哦， 嗱，平時一定反㗎，你六四集會又反㗎。 有個叫劍嘅撚屌出嚟講嘢啦， 咪就係咁多咯。 係啊， 如果唔係㗎，平時就會有人衝擊㗎啦。 佢哋都收撚曬皮啦，翻上屋企合柒啦，係咪先？啊，劍咧就可能合柒都冇得行啊。咁啊，即係而家。本土派其實是彎咗噶啦，玩完噶啦，咁啊講。 喂，30年一事無成啊嘛，佢話人哋，喂佢好似3年都唔夠就玩完咯喎。 係啊，即係好似煙花咁樣，我成日都講啦，本土派呢班人咧，全部都係煙花嚟嘅，勞民傷財錢使咗，叫做咧曇花一現或者剎那嘅光輝，之後咧 留翻啲毒氣 喺香港造成污染，留翻啲毒氣喺， 留翻啲煙喺度， 留翻啲煙霞嗰啲叫做咧 霧霾， 就污染咗個維港。就是咁簡單，冇其他嘢噶啦，你一啲價值都冇，一篤屎都可以落去咧，做肥料。 佢哋心目中最差嘅左膠，到今時今日呢幾十年都仲係靠班左膠頂。 喂，你諗下，其實香港人算係咁噶啦，你喺一個共產黨之下20年啊，都仲尚算頂得住。你諗下呢20年用咗幾多資源喺度維穩先， 係 咁都仲頂得住嘅話，其實。 即系佢哋咧，佢哋嗰种谂法咧，就系啲师奶买咗只股票5分钟就成股咯。好多时候你点解咧就希望 每行一步，希望咧，譬如你抗爭就係一步一步咁樣升級，又或者咧將你即係bargaining嘅籌碼越攞越多咁解嘅啫，就冇可能咧你推翻唔到共產黨喺香港。首先冇可能啦，要推翻都係由大陸人推翻啦，因為佢先有咁嘅力量。你香港冇，你香港只能夠咧係喺共產黨之下咧得到你嘅尊嚴，係咪？而家其實好多好多香港老一派嘅人都係咁講噶。喂，香港想維持翻以前嘅現狀，或者叫做 即係你守得住咯。 即係咧，你香港唔好話全面赤化，你唔好話裡面嗰啲字啊，又話要忽吉尼亞州，跟撚住咧又話要又話要咩啊？馬薩諸塞州嚇、啊，跟撚住又到咩伊斯坦布爾，屌你老尾！即係我哋守翻我哋以前香港人嘅嗰個基本嘅嗰個尊嚴，同埋咧以前嘅生活方式。其实系咁简单嘅啫，都唔想要，我都啊都 即系到而家，到而家我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啲老，即系我哋我算啦，都系希望讲翻说嚟， 系 唔好改释嚟， 系 系咪啊？即系我哋希望保存翻我哋香港固有嘅嘢啫。 但系咁，而家又好过，我玩翻下又好过瘾，依家玩到我突然间咧有一日，我睇咗啲六合彩， 系。 我话哈，原来呢个六合彩学到啲嘢喎！突然间 学到啲咩嘢咧？咁犀利 嗱！我攞出嚟睇下，六合彩除咗头奖之外，有二三四五六七奖噶，廿蚊都有噶，百零蚊都有噶。 而家好似四廿蚊噶啦，冇廿。 四廿蚊， 四廿蚊 最少有四廿蚊。 咁我就谂谂，咦？点解要有咁多个奖咧？你全部谷晒落头奖咪得咯？ 系。 我谂啊，点解咧？真系冇理由要咁多个奖。 佢要有，大家有趣味 嘛？多少少人又欢喜啲。 系啊，即系大家分，即系分享啊嘛。 呢样咪就系咯。呢近呢几年俾人污蔑得最紧要系乜嘢啊？ 系 阶段性胜利啊！ 系系。 喂，你谂下，如果六合彩净系得头奖， 唔捻准中二奖， 系啦， 你三奖就系讲奸。 如果三奖咧中咗几万蚊咧，即系你都输晒啦，即系咁样啊！佢哋嗰种做法，但你要谂清楚，如果你全部得头奖嘅话咧，喂，嗰、那个嘢玩得三几次唔中。一次唔中，兩次唔中，三次唔中，全部都係失敗，就唔會倒噶啦嘛。呢啲咁嘅四五六七獎係攞嚟養住你班人噶嘛，即係等於香港嗰啲階段性勝利係用嚟養住班人，可以繼續同你抗爭噶嘛。 即係我細個時買錢嘢，即係自己買張翻嚟錢叮當，你俾一毫子我哋搣一個，咁有好多個大細唔同嘅叮當。 哦，有啲大獎，有啲細獎。 係啦，咁你先有腳力，係啦，你先至有心機再搣落去嘛。 喂，鑊撚鑊都輸邊撚個賭啊？ 唔係咁，你香港乜即食本老派咪就係咯？你唔中頭獎唔得， 哦， 唔中頭獎就係失敗。 而家咪叫收皮啦，佢哋失敗咗啦嘛，因為 咪三十年，所以佢話三十年一事無成咯。 哦，所以佢哋過唔到三年啦。 佢哋就过 唔到三年啦。 佢唔系，佢哋原本我讲嘅就，你哋有三年一事无成，点解唔俾我哋试下？ 系啊， 迟咗咯， 迟咗咯，三年都唔得啦，就 三年破仔咯。 系， 三年破仔冇啊。 唔系好明显，嗰啲唔得嘅嘢讲出嚟咧，就只能够争取一时嘅掌声嘅啫。讲个个都识讲嘅，问题做，喂，连拉下铁马你哋都唔够力，讲乜捻嘢啊？ 佢哋改行射馬子嘛， 咪射馬咪射馬子咯，喂，真系叫拉個鐵馬都唔夠力啦。 喂，但係佢哋仲行為藝術嗰啲左膠喎，老老實實， 全部都 啲左膠真係會拉鐵馬嘅喎。 左膠係會被捕會受傷，佢哋不被捕不受傷嘛，穩陣啊嘛，都話三個 A 咯， 係啊 ，A 加咯， 七不四沒有定係咩沒有啊？ 七不四沒有，陳水扁係嘛？ 啊，呢個陳水扁嚟嘅， 三不一沒有係嘛？ 四不一沒有， 四不一沒有啊！ 佢哋係七不四沒有，但我唔記得啦。 这个没办法记得的了。那么我们由香港这个华风又要七不四没有又转到台湾了。因为早两天有一个叫做香港八火乌丝登胆重现光芒的黄之锋和这个叫罗冠聪、啊、竟然有人记得他们追击他们，是不是就是将 爱国同心会。 是啦，这个是在坐落在台湾的叫做爱国同心 会。亲共组织。 其实就是等于一个黑投得共的黑帮。咁啊，組織一班嗰啲黑人甩出嚟啦，咁啊，得到上面嘅好處，可能準佢啲下門開雞竇啊，成或者喺大陸開雞竇唔出奇啦嚇。咁、啊、但係咧，你哋要媚共啊，你哋中意翻大陸做乜撚嘢事？你幫習近平屋企人合撚啊，你嘅事。呢、這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台灣你個政府唔撚做嘢嘅咩？外國同心會呢啲咁嘅組織可以俾佢存在嘅咩？喂，你唔係香港啊，你唔係特別行政區啊。 何况而家根本上仲系你系国贼，佢系共匪啊嘛。 系啊， 到而家根本上大家法例依然仲喺度噶嘛。 唔係，即係咧，你可以容許 仲係打緊統戰噶嘛？ 佢學咗老董咁啊，唔提當唔存在。 喂，嗰班喂而家共產黨係攞住幾百支飛彈對撚住你，係敵對國家嚟嘅，唔係遠親近鄰。敵對國家嘅人嘅支持者喺你嘅國土上面揮舞佢嘅五星紅旗， 因為 仲要打你嗰啲人， 台灣人尤其支持民進黨嘅人，佢哋已經覺得陳水扁上台嗰日。就已經台灣是獨立了的了，他們每一個民進黨裡面心裡面支持台獨的人，他們已經承認了他們由陳水扁上台那一刻就已經是台獨完成了的了。 是啊，因為你上了台嘛，執政嘛。 是啊，但是蔡英文現在你做緊乜嘢？ 仲有啊，你可以竟然可以容許一班黑社會在你的在你的土地上面散野的、啊、你的、這個總統怎麼做的、啊，喂，依班人你係要出動憲兵啊，將佢哋以知敵罪、通敵罪，全撚部唔好話送去綠島啊、火燒島啊，係要推出去公海嘅，有撚得佢俾鯊魚咬死嘅。依班人，仲有要封殺佢天道盟，封殺佢依個叫做中聯邦嘅勢力。你邊個撐白狼？邊個撐愛國同心會？即時封鎖曬你所有銀行户口，你嘅親戚全撚部封殺。 香港 都係，等你斗領都冇，等你斗領都冇得用啊！你。去买去街边咩啊？卖炸鸡啦，收现金就得，唔捻准你做任何生意，封晒所有你嘅银行户口，冻结晒你嘅所有财产。 啊，咁啊未使嘅，只要好似香港啲差佬咁，日日查你得噶啦。 唔使啊，佢直情唔查，一次过就封晒所有佢银行户口。 因为我哋香港都仲系法治社会，有很多程序，而家基本上台湾佢哋嘅法律。都未完善， 佢應該仲係可以定罪噶嘛？ 仲有係總統行政命令， 但係有個問題喎，因為嗰啲嘢長期喺空，嗰、那個國家機器長期喺國民黨手上咧，你民進黨未必用得個國家機器好好嘅啫。 我而家話，我話就其實而家 咁，你咪銀行咯，行政命令要銀行凍結呢啲涉嫌。知敵罪同埋涉嫌洗黑錢啦， 咪查咯，冇話查佢先， 凍結曬佢，凍結咗慢慢查咯。 有冇查？係啦，係啦，即係可以要查，所以就凍結咗佢先。 係啊，乜都唔使做，對你呢啲咁嘅白狼使乜理你啊？你淨係啊蔡英文啊一上台第一時間搞國民黨黨產啊，即時成個國民黨要跪低啦，國民黨都頂唔住你白狼憑乜撚嘢啊？ 係啊，即係 咪啊？ 要對台灣形象。好，即系咧，老实讲，我系对呢个蔡英文系绝对失望，竟然呢啲嘢都唔做。喂，你上台第一日就要拉白狼啦，攞佢嚟祭旗啦，攞个人头攞嚟用啦。 系啦，你而家今日啊，蔡英文啊，一上飞机啊，已经六只战斗机啊护航啊，等佢一路咁飞去美国啊。你谂下，你要做呢啲声势多捻鱼啊！屌你老母，就搞嗰个白狼就得， 净系攞呢个爱国同心会出嚟祭旗，台湾啊，你嘅起码民望起码 升十点， 起码升十点，真系起码升十点。喂，呢班人系一零嘢啊！ 你 第二就要褫夺呢个黄安嘅居民身份， 系啦， 你咁捻中意，你咁捻爱国，举报咁多嗰啲叫台独艺人，黄安你麻烦你翻大陆啦，你含捻得翻去，系咪啊？仲俾你入，仲俾你入境嘅，全家就驱逐佢出境。 因为好简单， 佢老母都驱逐埋出境。 好简单就睇国家咧，当你外交手腕系双向嘅，你试下揸住啫，知青天白日满地红，喺深圳啦、啊、最开明啦、啊。 你睇下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全程一分钟啊？嗱， 系啦，你而家四周围啊，五星国旗啊，系咁喺度飘啊，人哋打压到你点啊、哦？ 青天白满地红，其实大陆冇可能存在超过一分钟。 哦喺可以喺中山纪念堂， 啊嗰度得嘅， 嗰度有， 嗰度得嘅。 我亦都话俾你，我 亦系报警系得嘅， 嗰度有。 我而家都话俾你听，喺成个国际共产党嘅打压情况底下，你台湾已经喺度走紧抗线， 你要争 系咪先？ 你要争， 你但系喺自己全部喺自己嘅控制范围里边，喺台湾国嘅国境里边，竟然可以容许人哋继续打压你， 系啊。 打压你台湾国的尊严， 是啊，真是打击你的尊严的。喂，老实讲啊，你一个白狼，一个黄安，一肯定要将他祭旗啦拿出来。喂，就以知敌罪，就拉他起码判他三十年。喂，法官，政府话事的，要你判你坐三十年，你几多岁咪判你一百减咯。你今年六十五岁判你三十五年咯，六廿二岁就判你三十八年，总之判捻到一百年为止。王安都系，你老母就赶翻大陆。你既然你咁捻中意中国统一，你老母喺台湾医乜捻嘢病啊？系咪啊？ 王安自己有一次是飞回台湾医病的嘛。 是啊。 但其实有人已经讲过的了，说可以，因为他因为问一问第一件事，你有没有大陆的居民身份先？ 好似有。 你有呢就对不住啦，呢边注销。有人咁讲过㗎啦，已经 唔需要有冇都要注销。 係啦， 你讲到喂，你讲到你又要举报啲台独分子嘛，係咪呢个举报嗰、那个举报，喂你已经犯咗通牒罪啦，係咪先啦，唔撚使审㗎啦，即时呢一系你嘅火烧到啊，好似成龙拍嗰套咁样， 冇啦 佢录到， 而家录到已经冇咗嗰啲设施㗎啦， 冇设施呀，咁冇办法啦，咁唯有呢就推出公海，等你俾鲨鱼咬死算够数啦。台湾 而家绿岛做咗呢个旅游景点㗎啦。 哦，咁样冇办法啦，咁要再另外谂个办法，一系呢就同美国讲声，喂，关头难摩心， 有 两个，一个叫白狼张安乐，一个叫黄安，啊，两个都安，送捻晒关头难摩，系咪先？ 所以咧，台灣咧，而家即係一潭死水、啊、希望就話呢次去美國咧、啊，真係有啲 冇嘅。你連你喺你自己腳底下嘅事，你都唔去搞，你都唔夠膽搞。 我僆仔，我老豆教你，起碼自己睇低自己先啦。 係啊， 你要人哋睇得起你， 冇錯。 但你自己本身都睇唔起你自己嘛。 喂，你做即係老實，你竟然可以縱容呢啲共匪喺度喺台灣橫行，係嘛？跟住人哋香港係嘛？有幾個立法會議員過去都當。喂，佢哋自決派都俾人打成台獨嘅，打成港獨嘅，係嘛？你炎黃之峰佢有冇講過？佢話有，唔係話要爭取港獨，佢知啊，港獨可能其中一種選項，大家攞出嚟 自決啫，係講緊2047年之後嘅香港前途。 係啊，咁而家佢哋都俾人打成呢個港獨，又話要打，又要殺，又話跟住呢個叫做咩啊？羅冠聰翻嚟香港。又被人潑水，又被人打，又被人推推撞撞。 啊！但是香港的機場特警不知道做乜事，突然間暗春了嘅喎。 係咯，機場特警去撚咗邊度啊？ 唔係喺度啊，喺度啊，但係暗 拍曬片啊， 但係暗春啊，成班保護唔到議員啊，佢哋。 喂，立法會議員嚟嘅喎，俾人毆打。 尊貴嘅立法會議員， 俾人毆打喎，依個民意代表嚟嘅喎。喂，調翻轉頭，依兩個拉咗一個七啊幾歲，一個五啊幾歲。喂 但係又好奇怪喎， 拉佢坐監啦，一定要告鳩佢啦。 竟然咧。這個東方呢就真係登咗一段嘢話呢係懷疑係機場特警擁啊羅冠聰搞到佢線咗落去喎。 唔係機場特警係個機場保安。 保安。 機場保安。 係 呀。唔係特登嘅，可能唔覺意擁到。 但我又奇怪點解係東方登呢樣嘢。 唔係喎，東方最近轉咗風喎。成份東方所有嘅頭版全部轉咗風。個矛頭係指向呢個中聯辦。 系， 所以 受到封， 所以我就想指出呢一点。 佢其实系梁振英宣布唔连任之前两日开始转口风，开始闹梁振英， 跟住咧就胡苏贞啲嘢咧，所有嘅即系唔好嘅嘢咧，冇再讲。 所以我就留意，我就要讲呢一点 啦。跟住就踩林郑， 系，你讲啊。 冇啊，所以我又发觉系咪已经有人收嗱其他嗰啲咧？即系原本嘅凉粉系咧。嗰啲報紙咧就繼續喺度煲林鄭噶嘛， 尤其是星島咧，佢住板壓曬落向梁振英嗰度啦，掹唔翻出嚟啊！但係咧，東方 竟然會掹喎，呢個係咪有啲顯示咧？ 東方係喺呢個時候係無零兩可，但係而家直頭全面掹執， 係 喺而家係打擊緊林鄭。 其實東方嘅風都好準，你見佢轉咧轉得好快好準嘅，所以咧。東方嗰、那個 有啲顯示嘅， 其實東方點解咧？佢唔係淨靠你梁振英，佢喺上面人物唔少㗎。呢、這個馬， 因為個個都要收買東方香港第一大報， 係佢真正香港第一大報，因為佢有錢，因為梁振，因為啲肥佬仔唔夠佢多錢。 第二就係佢本身份報紙可以喺大陸賣， 係我係啊，深圳買得佢啲報紙㗎，係 啊。唔系深圳，系北京都卖得。 哦，但北京冇人买《东方日报》啫。 系啫，咁即 系主要佢嘅销量都系广东省嘅啫。 系冇错，咁但系 其实都系 深圳、 珠三角。喂，你是系清远有冇人买《东方日报》啊？你去韶关边你个买《东方日报》啊？系大家心照啦，系咪？即系大陆咧，点解买《东方日报》咧？因为里面睇波经，因为《南方日报》系冇波经嘅，唔会同你讲波盘，佢会有介绍体育。但系唔会同你讲波盘，啲人咧系谂住抵买过嗰啲咩波盘王啊嗰啲嘛，嗰啲几廿蚊盘啊嘛。 其实 百分东方日报有晒所有波盘啦。 其实东方 除了波盤就買馬咯， 馬經啦。 係啊，其實而家大陸好多個珠江三角洲好多人賭馬噶。 係啊，賭香港馬噶，係啊，佢哋賭外圍噶嘛，佢哋唔使喺馬會開户口噶嘛。 唉，大陸嘅賭大陸嘅賭法好多啦，六合彩都有外圍啦。 啊，咁啊係，咁啊佢嗰個 佢啲買法仲多過香港添。 其實香港都可以，其實香港都可以參考下嘅。 其實應該香港係學大陸咁樣買。 係啦，買大細，買六合，買特別號碼， 買顏色嘅，仲有 買字花咯，顏色又有啦， 買生肖。 生肖就另外排啦，辛苦啲，因为你49个 number 好难排嘅。 系，佢都系咁排生肖嘅。 咁有一个突出嚟咧， 系咁真系唔知啊。以前 咁个属咩咧？ 系喎， 真但系真系有生肖买嘅喎。 我知啊，咁嗰个突咗49， 真系唔知喎。系有，因为我唔赌钱啊，我知道啲人系咁买生肖。 嗱，我知有大细嘅，唔知几多将佢加埋大细，有一个数字以上就大，以下就细，跟住可以买单双。加埋晒嘅单箱，六合彩嘅 number 就赔高啲，就好似字花咁样。咁啊，六合彩嘅单箱，唔系嗰个特别号码嘅单箱，好多呢啲赌法嘅。其实香港咧，好多时候咧，大陆嘅嘢系比香港发展得好嘅，有唔可以否认嘅。 因为佢本身嘅法规唔完善咧，人嘅谂法啊，因为冇个 好多嘢去突破， 系啦， 系啦。 但系香港 好多嘢可以做咗先， 系。又或者咧，其實係香即係全世界都係咧，你要揾錢或者要發達咧，創業咧，都係要突破某啲框框，又或者突破某啲法規嘅。一有時可能係踩界嘅，係咪？小巴其實都係犯法噶啦。60年代點解啊？67年暴動之後放寬小巴啫嘛。 因為暴動嗰陣時冇車搭。 係啦，所以之前咧。喂，小巴都系犯法噶，叫白牌车啫嘛，等于白牌车或者非法， 啊、 都系非法载客。点解小巴合法化？喂，小巴嘅产物就系香港人突破嗰个法例嘅一个生意嚟噶啦，系咪先？好啦，喂，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咧要讲啲财经生意嘅嘢啦，因为咧隔咗一段时间冇讲咧，就好多嘢要讲。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